那么刚刚以令的问题是问 open meditation 跟这个 river like 有什么差异？这中间有什么差异啊？我先解释一下，其实啊，这整个开心禅啊，它的这个次第啊，就是说这个顺序啊，第一、第二、第三，第一阶啊，讲的是觉知。其实我们到现在啊，都还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个在说无我的这个修持啊。第一步啊，也就是开心禅的第一阶，它只是在锻炼我们能够安住在我们的觉知之上，就是我们的 awareness。什么叫做 awareness？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人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疯狂想要很生气啊，在愤怒啊、痛恨啊，这个怒火中烧啊，或在骂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哇，忽然被一个东西啊，这个我们那个欲望忽然出来，好想买某一个东西，或好想吃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我们那个无明出来的时候，这所有种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觉知。哦，你已经被愤怒，你的喜怒哀乐，被这个，如果总讲的是更这个，更广泛一点，就是被所有的这个外境、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把我们带得团团转。哦，根本我们都完全没有在觉知之中。甚至啊，即使你没有大喜，这些喜怒哀乐，你并不是说哇多高兴多生气，即使在日常生活之中，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啊，都很少在觉知当中。即使你在上厕所，你在煮饭，你在干嘛，其实基本上你就是你的这个 mind 啊，就是第六意识啊，就是被这个外境所绑架了。你就 focus 在你做这个事情上面，你根本没有觉察到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开心禅的第一阶，它只不过在训练我们的觉知，让你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哦，你不见得一定要屁股坐在那里哦，你可以在煮饭呢，你可以在慢跑哦，你可以在做瑜伽哦，你甚至可以在上班呢。当然，你也可以屁股是坐在那里，对着某一个声音做禅修。你说一切所有的状况，你都能够去 work on，就是去 develop 你的觉知。所以，这是你要先了解这第一步，就是说你可以任何的外境都可以当做你的所缘，对不对？它叫所缘境哦。因为我听的比较是英文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英文的我就没有再去记这么多字眼。那么你所缘的，你可以让你去禅修的这个对境啊，可以是色，你的眼睛、你的色身香味触，甚至是法。色身香味触法，法对的是什么？是你的意念。所以这个法尘啊，也可以是你的这个你的对境哦，你各种的那个 thought，你的思绪出来了，你的情绪出来了。哦，你身体的感觉出来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当做你的对境。好啦，所以你看是不是第一天他教我们的？我记得好像是声音吧。通常第一天都教你，第一个晚上教你对着色相哦，或者对着声音。后来慢慢呢，他说啊，你可以对着任何的气味，或者甚至你可以对着你身体的这个痛的感觉、酸的感觉。或者是痒啊，有的地方你很痒痒的感觉，或者是你想要睡觉的感觉，啊，这个身体的感觉，你都可以对着它当做一个禅修的境来修。再来呢，你也可以选择说，今天呢，我就要对着我的念头，我想要对着我的念头来禅修。你的念头啊，可以来的。其实从头到尾，整个空性并不是要你把你的念头给断掉，你的念头会出来，绝对没有问题。但是重点是，当你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觉知到你的念头出来了。哦，这个很重要哦。就是说，其实这个 awareness 是什么？是你完完全全非常明白你现在在干嘛。你的念头出来了，你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你的念头出来了，你是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你的疼痛。所以这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当你在河流上看着那个河里面的人，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自己跳到河流里面的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对吧？所以你看，他说，如果你在跟人吵架，你被你愤怒带着跑的时候，你啊就到了这河流里面，你看不清河流的事情。 你唯有站上来，在岸上就往下看，你才有办法看清楚河流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哦，所以第一个是在告诉你觉知，那么觉知你可以对着色身香味触啊。触呢，它基本上它比较是也有很多是你身体的感觉哦，痛感啊，睡觉什么都可以，以及法是什么？其实就是各种的念头，甚至你的情绪。你现在忽然感到很悲伤，你可以对着这个悲伤的情绪来禅修，它就变成一个对境。这个时候，你就为什么要它是一个对境？你对着它禅修有没有能所？肯定有。我们现在才在第一步，但是啊，你非常清楚说这个东西啊。你是抽离的第三者的方法，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以后你生活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当做你禅修的对境，甚至我现在我就跟我们这个上海同学在说，我在练瑜伽的时候，我的身体很痛，因为我现在开始练重训，然后我又再去练瑜伽，那么练过重训，我不知道你们练深层瑜伽的人就知道说。你练了重训，你再去练瑜伽，其实是非常非常痛，因为重训它让你肌肉长肌肉，那么就好像你一个这个很软的一个面团，哇，你在里面拼命的放面粉，放了很多的面粉，那面团是不是变硬了？你还要去揉它，真的揉哦，它那痛彻心扉，很痛啊，尤其是刚上重训完之后，就上的瑜伽课非常痛。好，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有 practice， 我就有的时候有能力，有的时候不见得有能力。我就 practice， 我站出来，我去观察那个，我去观察那个会疼痛的那个感觉，会疼痛的那个痛感哦，是我身体会感觉到一个疼痛嘛？那个感觉有痛感，但是我站出来，我是一个观察的另外一个觉知，是哪一个觉知呢？是一个没有痛的觉知。这个没有痛的觉知，只是在观察。有另外一个痛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我把我自己拉出来，在那个 moment 我就不痛了，真的就不痛了，好奇怪哦。但是不是时时刻刻我都能把我自己拉出来，有的时候就一紧张，你就忘了，你又开始陷入那疼痛。所以啊，瑜伽老师说，把你的 focus 在这个痛，这个就是这个点上面，我告诉你其实是不对的，就感觉那个痛。我告诉你，其实我跟你讲。他们教错了，不应该让你去感觉那个痛，你越去感觉那个痛啊，深层的呼吸感觉那个痛，我跟你讲那真的很痛，是其实是你把它拉出来，我有另外一招对付它，你把它拉出来然后去观察这个痛，但是你觉知，你知道你那个觉知是不痛的，那个觉知是真正那个真如觉知或能所嘛，见见知识见非知见，那个痛瑜伽的痛是在河流里面游泳，你现在站到岸上去看那个瑜伽好像很痛，你当你站到岸上的时候就不痛了，因为你到了另外一个觉知，那个觉知是不痛的，那个觉知是知道你在痛的那个觉知。好，所以啊，就各种境啊都可以当做一个禅修的对境，就是这各种的状况都能当做一个禅修的对境。好啦，那这个时候我们那仁波切就教了你在你对着所有的这个感觉啊都可以当做对境。那到底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ver-like 跟这个 open 这个开放式的跟河流式的到底差别在哪里？河流的意思啊 river-like 就是说我就一直从这个水顺流而下，我就一直随着这个河流一直往前走，我这个沿路啊，我可以看到有山有水有各种的景象，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也有试过这个 river like 的这个 technique 啊，我现在啊，我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对着这个音乐在对着这个音乐在禅修，就忽然啊，这个音乐可能停了啊，有的时候这音乐停了，结果呢外面忽然开始有喇叭声，我就把我的这个禅修的对境啊就转到了喇叭声。哦，喇叭声没有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忽然啊可能家里在煮饭，那个肉香味出来了，或菜的香味出来了，或 whatever 味道或臭味都可以，你开始对着那个味道禅修。过一会儿哦，又是另外一个，你身体这个味道没有了，你忽然你的那个身体然后忽然有个痛的感觉或痒的感觉，你就开始又 focus 在那个痒的感觉或痛的感觉开始禅修，而且这时间没有固定的，就是你随缘，所以你随着你现在旁边所发生的事情，你随着不同的缘分，这个因缘具足，你就对着它禅修。 那么过一会儿，我忽然觉得自己很生气，我也忘了疼痛，也没有痛感了。但我忽然想到一件很生气的事情，怎么那忽然有个痛或悲伤或这个痛苦，或者是愤怒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对着那个情绪去做禅修，这个叫做 river like。可能也是令说这个 choiceless，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目标性的，你也没有一个选择性的，whatever it comes，那么在手边的你就对着它禅修。其实连我们去上班也可以啊，你现在开会哇，前面的人在那咕噜咕噜咕噜，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就可以忽然，对不对？你身体有睡觉感觉，你可以对着你那个drowsiness 去禅修啊，你可以对着它。忽然去禅修，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没有选择性啊，像河流一样往前走。那么旁边有什么东西，你就随着那个东西开始做禅修。这个是 river like。另外一个呢，这个叫做开放式的禅修，就是 open 的。open 是什么？open 我不对任何的境，就是任何的色声香味触法。甚至我刚讲的 river like，就是我都不缘啊、哦。其实你也只能缘色声香味触法，我都不缘，我一个都不要去当他们，也一个都不要去当我的那个所缘境，我都不要让它变成我这个禅修的对境。我就是这样开放的，就是开放的，然后在我的觉知当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身体痒，你或者干嘛，你都不要管它。你就在你的觉知当中，你的念头也会出come and go，right？你可能会有杂念出来，你就觉知到你的杂念出来了，你不要管它。过一会儿杂，你当你一觉知杂念来的时候，杂念就会消失。所以这整个开放式的，就是说我在那里哦，然后开放一开始啊，对初学者来讲，开放式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练久了以后啊，开放式比较容易。你反而对着某一个境一直在修是比较不容易。你就是安住在你自己的觉知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比较有一点像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就是你就是安住在这真如，安住在这个当下，你的心啊，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清明，是在觉知当中。旁边有鸟叫声啊，有人走过去，有人讲话，或一个东西掉地上，或者有人在，或者有什么味道出来了，或干嘛干嘛，你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你的心是安住在当下，你是如如不动。这个就是《金刚经》后来所讲的“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但是你的脑筋是不是清明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开心禅所讲的第一阶。Aware 有个声音，有一个念头出来了，我觉知到那念头出来了，并不代表我要 focus 在那念头上，我是觉知到这所有东西都有在出现，可是我不会针对某一个境去一直在那边做禅修。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对着这个声音禅修，我们是不是耳朵就一直在听这个声音？那个 on 的声音是咚咚咚，那个时候你的耳朵跟你的这个心都专注在这声音上面。你根本不要去管其他的。一开始，其实你自己想想看，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啊，你只是对着这个声音在禅修，这声音就咚咚咚，然后你一直听着它，旁边可能有香味出来了，可是你根本不管它，那个香味不是你禅修的对境，你还是 focus 在这声音上面。那个，如果你只是 focus 在声音上面，不管外面还有任何其他的声音或怎么样，你只 focus 在你现在这个声音上面。这个就是在先 develop，就是先在 train 你的这个 focus 跟你的觉知。即使现在有别的味道出来了，哦，或者说，哎，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我们现在不是有它那个色相吗？你对着某一个目标在那里，一个东西对着前面的一个花在做禅修，你的 focus 就在这个花上面。旁边有声音，有人有声音出来的，有什么味道出来的，不关你的事情。你的 focus 就在这花上面，这就是在 develop 你的 focus 在这个花上面，而且你有杂念来了也没问题，你知道杂念来了，你 realize 你 recognize 你的杂念来了，那个的那个当儿，你就又回到那个花上面。你在做任何禅修的时候，你都会有很多的干扰进来。他现在第一步所要训练你的就是说，当这些干扰进来的时候，你觉知到了。但是你立刻就放下它，你又回到了那花上面。Open 就是有任何的干扰，你都会一个，就说你都只是觉知，然后你放下， 你不会 focus 在任何声音，你永远都还是 focus 在自己那个觉知当中，安住在自己觉知当中。所以一开头，你看他是不是先告诉你你要练多少50个小时？你一开头就是在教你说，OK，你要先对眼，你可以对声音先可能练10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对色相5个小时之后。慢慢累积，最后才开始叫你念觉知，那个 open 的吧，对不对？他那个 river like 跟 open 的觉，那个禅修应该都是在比较开放式的，是在后面的。你明明在听着声音，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就想到什么？昨天谁跟你讲什么事情？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吧。然后你根本就根本就不没你，你知道那个，当你 totally get distracted 的时候，你根本就已经。不觉得你在听音，你根本已经根本不觉察到你自己在听那个音乐。你有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在开始打妄想的时候，你都忘了你在听，你在做声音禅修了。然后等到你说，哎，我怎么我在不是在做禅修吗？我怎么打妄想的时候再回来？所以当你 realize 你在打妄想的时候，你又回到了那个觉知当中。但是你已经开始打妄想了，你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干嘛的时候，那时候你已经失去你的觉知了。所以，当你还能够 focus 的时候，你一觉知之后，你不就又可以 focus 了吗？所以，没错，那个 focus 其实就是代表 awareness。当你失去 awareness 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 focus 的，你是没有办法真正我想要 focus 在这个音乐上面。我跟你讲，还真做不到。你过一会儿，你脑子又开始打妄想，又想到不知道什么东西，又被其他的东西 distract，然后你得再回来。那么你就重新就再 focus 在这上面，所以他说那初学者一开始在学的时候是一直不停的会被打断啊，然后他会慢慢慢慢回来，最后 focus 你能够 focus 或者是你能够在觉知之中那个时间会越拉越长，哦是这个样子。我今年上了那个无我的禅修，哦实在太棒了。前面第一阶只不过教我们是指就是让我们先训练自己的 awareness。哦，它整个开心禅是对于那个从来没有经过禅修训练的。第二阶是要开发我们的慈悲心，到了第三阶，我这次上的这堂课真太棒了，那才是真正仁波切想教我们的止跟观，就是我们楞严经所里面所讲，你到最后就是经过止修，修止禅啊，跟观禅，让你的心啊，心先止，安定下来，止啊，能够安住在这个无我的境界上面，之后呢，你要用观察修。那个叫做 analytical meditation，是你真正去用观察的方法，最后能够证得无我。我们现在啊，听这个课也不过就是闻，要听到的这个课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课或思啊闻思修是就必须经过 meditation，而且它这个绝对是非常正统的 meditation，就是一个他教你怎么样去破我。我们是星期二的那个心经不就是讲的吗？第七识是不是就是那个我？哦，那个我所有的问题就在那个我上面，但是你如何让这个我消失啊？那个绝对不是你念了几堂心经，上了一些课，哦，上了一些几堂心经课，然后念了经或干嘛大礼拜，哦，行善积德，捐捐钱就能够我就能消失的，是没办法的。那个没有不是这样子去对治那个我的，那个我必须要靠禅修去修这种正统的无我的禅修。那外面的禅修有太多不同的课程，可是他这个仁波切教是真正对无我的禅修，就是说我怎么样去破我这个我执。他第一阶、第二阶其实都是在为了第三阶准备，最后要靠禅修进去把这个我，你做这个无我的禅修，第三阶的禅修做完之后，那个我慢慢慢慢会融化掉。他是在用这个教法，然后最后他有解脱到这一个无我的禅修。你们今年呐、啊，哦，你们明年可能如果照他那么严格规定，你们明年也没办法上。其实你们也可以想办法，今年50个小时足够了之后，你明年去试试看上他第三阶，那第二阶就跳过去，你就报名，到时候再补上第二阶吧，不然要等3年。他第三阶内容真的很棒，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怎么，你有个我在这里。他先告诉你世俗对于我的这个哇这个看法跟感觉，那之后我用这个禅修方法去破它。之后，你那个我的感觉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无我。当然啦，你要真正到无我，那是很长的一条路。但是连那个堪布拉都说，那个堪布都说，那个他之前去 就是说他书念很多啊，他说对于无我，我执跟无我，对于无我吧，他说对于无我，对于空性，他也就是纸上面，就是书上面所讲的，他非常的理解。但是他后来开始慢慢真的开始证悟，那个真正破我的时候，也是靠仁波切第三阶开心禅，或者他说基本上就是你没有靠禅修，你根本没办法破我。哦，所以鼓励大家今年能够把那个50个小时练足了，哦，那个看看有没有办法，就是有机会早点去上那个无我的禅修第三阶。好，那 so far 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OK，我们今天讲21品，21品啊，我们上次我记得讲到一半，哦，他说这个如来啊，他说你啊，他跟这个须菩提讲说，有一件事情啊，千万不能让它发生。你千万不能到处去跟人家讲，甚至你也连自己在那边想都不能想。哪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来有所说法，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如来啊，如果你认为啊，如来就是从体性来讲啊，这个空性的角度来讲，佛竟然。佛啊，就是如来，就是如来，这个应该是体性吧？哦，佛性啊，这个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如果真的是会作是念、起心动念，说哎呀，我该讲这个法了，有法可以说啊，有佛法可以说啊，我该讲法了。如果你认为这样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话，他说那你就谤佛。为什么呢？因为从真实那个实相来讲，从体性上面来讲，从实相上面来讲。所有一切，所有万法都是当体即空，不是吗？学过《楞严经》到现在就知道说，所谓的当体即空，就是它的体性，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随时在随因缘变换，而且是虚妄显象，它根本不是真实的显象，是你的业力让你感觉有这个感受，它根本不是真的。哦，变化无常，而且呢，《楞严经》学过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是。基本上是生不出来的，全部都是你的业力让你觉得它发生了，其实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如果须菩提到外面跟人家讲说如来有所说法，哇，如来有起心动念哦，哦，从体性的角度，从实相的角度，从真实实相的角度来讲，从圣义谛的角度来讲，既然说我要起心动念，我要讲经说法，我要度众生，他说那你糟糕了，这个是谤佛，因为不可能。从圣义的角度来讲。所有一切都是在梦境里面，即使你在梦境里面被大老虎追杀，或你中了乐透，你醒来之后也发现那个乐透根本没这回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即使在，你看佛在哪里说法，他在梦中说法。佛为了要叫醒我们，就到梦中去讲法给我们听。那请问在梦中讲法，你能说他真的有法在讲吗？那当然没有嘛，因为在做梦啊。那么佛知不知道大家在做梦？然后他到梦里去讲法，他当然知道啊。他如果不知道的话，他怎么会成佛呢？他就不是佛了嘛。那他既然知道这是梦，这是假的，那他是不是会起心动念说，我得讲法，我得干嘛？当然不会呀、啊。他到那梦境里面就随顺因缘度众生，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其实他有告诉你。根本无法可说，哦，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根本这所有的法，就是说说法者是谁？你就想说佛陀好了。这个如来的角度，从实相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有东西都在梦境里面，也没有说法的那个佛，也没有听法的众生，也没有那个被说的法，《金刚经》《楞严经》啥的，什么经，全部都是虚妄的。这样不知道用梦境这样比喻，大家心经这次再听一听，应该越来越清楚了。所有一切都是我们业力让我们感受有这么回事，可都根本都没有发生。其实他就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梦境里面，还没醒，所以啊，你现在只是说文思而已，就有人告诉你你在梦境里面，但是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你在梦境里面还没呢？因为你没有经过禅修，你没有把那个无我修到，你没有证得，你没有证得空性，你根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清楚说自己是在梦境里面。你现在只是听到旁边人跟你讲你在梦境里面，但是你有多相信？你是相信了，相信佛讲的话，但是你是到相信到哪个程度？ 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证悟的程度，因为你就没有证悟嘛，是不是？就有人跟你讲说，好，你想减肥，对吧？你现在要断碳水化合物，你每天要燃脂多少多少卡？哦，这样子之后呢，3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瘦5公斤，好，1个月之后你就瘦5公斤了。你相不相信？你相信啊，那个人跟你讲这个你相信，但是你有没有证悟？你没有。你除非真的去照着这个东西做一招，真的减了肥，减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确定了，我完全相信了，我证悟了。哦，这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但是基本上你必须要身临其境，你才能说你证悟了。所以啊，他现在告诉你说，在这梦境里面没什么法可说，《金刚经》《楞严经》这些东西其实都虚妄的，都是因缘生灭法。当我们这个宇宙这一期的人类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期佛法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经全没了。所有经全没的时候，你能说《楞严经》存在过吗？不可能啊！看过《楞严经》也死光了，看过《楞严经》的人也死光，《楞严经》也没了，你怎么说它存在过？哦，对于我们来讲，古时候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啊。因缘生灭没了，你能说它真实的存在吗？不行啊，真实的存在要它就要一直存在嘛。好，所以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好像表面上有在说法，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法在说。你在梦中中乐透，你开心不得了。在梦中你的确中了乐透，可以去换钱，但是一醒来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仁波切在教的时候，他才说：“你啊，每一个人啊，没有人要你把梦境给灭了，totally OK。你在这个梦境里面，重点是说你要知道你在做梦。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哦，我们现在只是听别人旁边人跟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在做梦，但是你不是真正的知道，你没有证悟。他说，你如果真正的证悟了空性，你真正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根本不用离开这个梦境。”当你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哈，你就不用再 play with 这梦里面所有的那个游戏规则了。这所有的游戏规则就不再 apply 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在这梦境里面，但你在玩的这个 game，但你却不需要 follow 这个游戏的规则，多酷！所以大火烧的时候烧不到你，大水淹的时候淹不到你，你想飞就飞。想飞檐走壁，你就飞檐走壁；你想穿过墙壁，就穿过墙壁。他说，所有人世间的法则，这些游戏规则不再 apply 到你身上。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你空性学到后面，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火一烧就疼，水一冲就灭顶，碰到墙就撞到？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所以我们必须 play by 这个游戏规则。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我现在看到他那个开心禅，当上完第三阶的时候，其实他重点就在第三阶以及后面的解脱道。第三阶上完的时候，真的我真的好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我只是就是说我没有证悟啦，那就要开始照他的那个教我们的方法，那个破我的方法去禅修，那个我会慢慢融化。他说啊，他说你什么时候会知道自己？那个真的证悟了，他说那个堪布有讲，他说当你觉得其实外面的东西已经不再这么真实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差不多已经有证悟了。当然绝对不是圆证，但是你开始那个我啊，已经开始有破除了，那么你开始那个空性那个智慧出来。当你觉得外面东西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时候，就不是要你从山崖上跳下去啊，不是这意思啊。你如果还有一点恐惧，还有 hesitation 的时候，你没有完全证悟，你跳下去会死掉的。所以他告诉你，当你觉得外面旁边东西已经不是这么的真实，你不再这么的执着啊，非怎么样，对于这些东西抓着是不放，或者说完全没办法断除的时候，他说，那你那个空性的智慧开始显现了。哦，是这样讲。那么好，那就再回到经文。他说：“尔时慧命须菩提薄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他就在问啊，那未来的众生听到我们现在讲这个法，还能有信心吗？现佛陀在，大家还有信心；等到佛陀不在的时候，大家还有信心吗？他就跟佛就跟须菩提说：“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这个语法非常有意思，他就是之前是不是告诉你无法可说，对吧？这边告诉你啊，没有众生可以度， 他说众生啊，比非众生，这个比啊，就是这些众生们，非众生非不众生，也就是说这些后代的这些众生们啊，这些比啊，这一群人啊，他不是非就不是嘛，不是众生，但他也不是什么，不是众生，就你说他是众生也不对，你说他不是众生也不对，为什么呢？从体性的角度来看，他不是众生，他根本是因缘生灭，那个随缘现象、虚妄显象，根本没有这些众生。从体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即非；而从这个因缘生灭法的角度呢，从相用的角度来看呢，从我们世俗地的角度来看呢，非不众生。那你说他不是众生也不对，他的确因缘显象的。哦，所以就是从你从哪一个面向，他不会说他是众生又也是既是众生又不是众生，他不会这么讲。他告诉你，他既不是众生，也不是非众生。哦，你就是怎么样，他都不对。哦，他不是告诉你是，他是告诉你不是。所有的这个整个空性，当你落到是某一个段一个概念或一个断见的时候，你就又陷入那个二元，你又进入了那个执见，所以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对，你不能着在任何一个点上面啊，破四边，你不能点则在任何一个点上，其实任何一个见地，你都不可以着在上面，任何的见地都是不对的。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见地都是从我们自己那个我出发的，就是从那个第七意识那个第七识的那个我，莫那识的那个我出发的。你所有的原则，你自以为高尚，我们自以为高尚了不起的这个哇，那个高见或这个原则或想法，对不起，都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厉害了。绝对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跟我们看所有事情是相同的想法、相同的看法，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从我们自己出发，这个就是能跟所。你从我出发的时候，你后面一切你就不可能有平等了，你就已经陷入不平等了。二元就是一个不平等世界，有你自己，有我就有我对面的，这已经不可能平等了。能所一旦出来，你就再也没有平等了。所有的见地全部都是 bias 的，哦，只是 bias 的多跟少而已。他说何以故？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也就是说，他即非是名，从体性的角度，他不是众生，但是他的确有显众生的相。这个是21群所讲的，告诉你根本无法可说，都是在梦中，梦中大行佛道。你在梦中发生事情，你能当真吗？当然不能当真啊，我们梦里面会被吓醒啊，那个发冷汗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做梦啊。等到你一旦醒来的时候，你不就不怕了吗？但是你会冒冷汗，是因为你看当时没醒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你那个多害怕，冷汗喵出来，就这意思。他告诉你也没有众生可度。所有我们自以为我们在度的众生，那菩萨如果还有众生的概念，他就不是真菩萨了。那经文不是有讲吗？是不是？你还有众生跟菩萨中间的界限，你还觉得自己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你就不是真菩萨了。那么无众生可度，无佛法可说。那么到了第22品呢，他告诉你无佛果可证。佛得须菩提，佛薄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唯吾所得也。佛，你看这边是不是佛？佛是体性来讲嘛？佛有没有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唯吾所得。其实根本无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大家都听过，对吧？无上正等正觉，但我每次都开玩笑说，翻译的等于没翻译一样，谁会知道什么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可是上过心经的应该已经记得，去年有上我们有讲正等跟正觉。第一个是觉是什么？我自己觉，我明白了空性，那是正觉。那正等呢？正等是说众生跟我一律平等，我这已经没有了人我的心，所以我度众生如度己啊，我自己。证得了空性，我帮助所有的众生都证得空性，那这个才叫做证等，还证证觉，还证等，所以叫证等证觉。所以证觉是阿罗汉啊，自己解脱；证等证觉呢，是菩萨。那无上证等证觉呢？无上就是 perfect，就是最高，right？这个就是 ultimate， 最至高无上的这个最圆满的，如果你翻成中文就最圆满的吧，再也没有缺失了，flawless，再也没有缺失，再也无漏了，一点点那个小的这个漏水都没有了，哦，一点 leaking 都没有了，这个是完完全全的圆满的，那是谁？那我当然唯有佛。好，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正觉，什么是正等正觉，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就是阿罗汉、菩萨跟佛的境界不同。当然，那凡夫在最下面。哦，所以我们再过两次那个心经，我们会重讲一次色不异空啊，然后空不异色，再来呢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各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在看空性。哦，所以到22品，他告诉你，无上正等正觉也是虚妄的，根本没有众生可度，也没佛法可说，也没有佛国可证。这两段就告诉你在破你的法爱。你要修行人到最后，他也不贪图，这个荣华富贵，他也愿意回来这个救苦救难哦。但是呢，他心里还有那么一丝那个念想，那个法爱，对于这个要正果，想要涅槃啊，这个菩提啊、涅槃啊这些东西放不下，最后还希望自己能成佛。那你还希望自己能成佛的时候，你就永远成不了佛。所以他说：“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这少法，无有少法可得。”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于这个菩提呀、啊，对于这个佛果啊，对于这个涅槃，我根本没有丝毫之法可得，我什么都没得到，nothing。就是因为这样，哦，他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示明，什么叫做示明？讲了好多次，就是说他只不过是在世俗因缘显现的一个虚妄的名号，假名假相。假用，它是一个虚妄的名号哦，是世俗这个在我们人世间的一个方便法门，只是一个这个方便，在也叫做行一个方便法门所用的那个名词。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根本没有。实相的角度来讲，没有。所以他说无有少法可得，什么都没有得得。他说就是因为我没有少法可得，我才真正证得了空性，哦，你心中已经完全没有空性，根本对这个空性都已经不在这个挂碍的时候，你才真正证得空性。就是我们《金刚经》讲的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就是说，真正的空性啊，当你心中还执着的我这个是诶空性啊，这个是。智慧啊，我要证得智慧，那你就证得不了智慧。你唯有你的行为都是在证得空性的，在这个上面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念头完全没有起心动念，那就在行，那就行。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需要呼吸，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它是什么？这个地方啊，所以因为无有少法可得，那才是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都没有哦，它只是示名，它只是世俗上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啊，无有少法可得啊、哦，无有少法可得，没有了自己啊、哦。既然没有少法可得的话，那怎么会有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所有一切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这个地方你要记得，你看整个22品就是告诉你。21跟22品，是不是全部都在告诉你，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可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可说的佛法，也没有最后可证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可证的佛果，所有一切都是在梦中大行佛事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二一二二，我觉得是很赞。你前面如果听懂了，到这个地方你应该听懂了。真的，就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讲，这所有事情都没发生。所以哦，那个仁波切讲说，讲到最后讲空性很难讲，因为空性就不是一个能够用二元的方式去解释的一个，它就是不落二元。那你现在非要用二元的语言跟文字跟思想去破空性，其实是难的。 是不容易，所以越到后面越少文字能够去形容这个空性。你唯有去禅修，你真的才有办法破我，你就证空性。这一个概念必须要有哦。所以你看，到了23品的时候，23品他说什么？我看23品有多少？23品他说。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讲说究竟涅槃吧？你这样去想吧，究竟涅槃，我们讲说这个最后的叫做圆满的这个空性，我们讲说真正这个空性，究竟涅槃或空性，它告诉你根本连空性、究竟涅槃都是虚妄的。什么时候？他说，但是如果说你硬要说有。世俗上有，什么时候你证得了？就是告诉你，当你是能够视法平等无有高下时候，那你就证得空性了。视法平等无有高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视法平等无有高下？所有一切万法全部平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什么时候能做到？就是刚刚告诉你那句无我。当你把第七那个莫那氏那个我给干掉的时候，你就证空性了。没有我就不会有人，也不会有众生，也不会有寿者。所有一切我自己这我的这个万法由心造，由我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所有一切虚妄相，当体就消失了。所谓消失，是说对我来讲，它就已经不是真实存在。那这个形象有没有在，已经不重要了。我所谓的消失，是说对我来讲。我已经发现，原来这所有一切都在梦境，梦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我应该讲，用比较精准说，它不是真实的，原来不是真的。我不要讲消失，消失你就讲说，诶，我一证得空性，哇，整个世界忽然不见了，它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当你在梦境里面发现这所有东西做梦的时候，那你知道，哦，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当你还觉得你这个手机、你这个电话在你前面是真实的时候，基本上。你当然是觉，当然，你觉得这所有东西都是历历在目，都是活生生的啊。旁边的人是活生生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真金白银是白活生生的，非得拿到不可。那一叠股票是真的，房地产是真的，那你肯定没证空性。真正证得空性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这所有东西如梦如幻。你如果在他那个仁波切讲嘛，你在梦中看到一个好大披萨想吃。如果今天有个大鸟过来把你的披萨叼走，你很生气哦。然后你如果没有钱买，你就赶紧赚钱去买那个披萨。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梦啊。当你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这所有东西都是假的的时候，你到那 virtual reality 里面，你想要那个东西，然后你没拿到，你会不会很 upset？你肯定不会，因为你知道你现在那个 VR 里面都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之中，你会生气，你会不会被影响？当然会，因为你觉得是真的嘛。即使那佛陀《金刚经》不停地告诉我们，《开心禅》不停地告诉我们，《楞严经》不停地告诉我们，这个是假的，你还是觉得它是真的，因为你没证悟，就这道理就这么解哦。所以唯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当你的第七识那个莫那识的我，那个我执断掉之后，转。第七识，我们是不是转四智为八？八识为四智。当你转你的莫那识为平等性质的时候，恭喜你，无我了，没有二元了。那这个时候，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在实相里面没有什么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针对于轮回而存在的。正这个悟啊，悟这个字正悟啊，是相对于迷所成立的。当你没有迷的时候，哪来悟？当你没有轮回的时候，哪来涅槃？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哪来菩提？所以就告诉你，这所有一切都是名言。你知道名言什么？假名假象假用，是个名言，世俗的名言。如果你真要说，你非要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来个定义，那他告诉你，那就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无我人众生寿者相，无我人众生寿者见，是什么？所有一切没有我，这个就是因无所住，就是修什么？修慧，在修空性的智慧，而做什么事情呢？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行六度。那么要不要行六度？当然要，当然要。在 在梦中大行佛事，因无所住而行布施。这个前面是修智慧，后面修福德，前面上求，后面下化，前面是智，后面是悲，悲智双全，福慧双修，上求下化，再行什么？菩提萨埵之道，菩萨道，以无我无人众无以无我人众生寿者，修一切善法，就是我们刚所讲的菩萨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你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跟你讲，今天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二一二二二三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今天这些全部讲都懂的话，那你金刚经已经念通了。等会我想问问看，今天讲的多少人懂了多少 percent？ 今天这一段啊，真的是一个累积啊，到今天算是真的一个很大的破题，也不是破题，就是说把这很真实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啊。所以最后一句说：“须菩提，所言善法者，我们所说的这个善法，对如来所说，非善法，是名善法。你说什么大行六度这个善法，真正的善法是无所住而行布施。所以真正的善法哈。”其实应该是说根本就是因无所住，是在梦中大行佛事，所以你在梦中行佛事行什么都一样，都是假的。它只是在名言上面，在世俗上面，在我们相用上面会讲说它是善法，但事实上连善法他怕你执着在这善法上面，所以他告诉你说连善法也是假的啊。最后啊，其实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句，算了，最后一句啊，看一下最后一句要不要讲、哦、最后一句把它讲完。24品，看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就在告诉你，就算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须弥山王哦，这个他的财布施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多，他说啊，那么都还不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就是你就算去拿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山弥诸须弥山王这么多如是等七宝去布施，所得的功德也不及你要是去跟人家有一个人去讲般若波罗蜜经四句偈，能够受持演说，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你刚刚的财布施的功德不及人家的百千万亿分之一，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但是你要注意哦，你看他是不是每一次财布施，一开始是恒河沙，后来是什么，就恒河沙数的恒河沙，后来什么什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去形容？因为每一次啊，那个做法布施啊，我们在讲法布施的那个人，他的功力越来越高。像到这个地方24品，这个人做法布施，跟你在第八品的时候做法布施，那个功力是不一样的。这个法布施是完全证悟空性了，是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以无我人众生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就是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个他就是得无上正等正觉，他肯定是无上正等正觉。证悟空性，在空中就是空性跟慈悲具足、哦、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境界。我们今天课呢讲得很快，但是我觉得这边也不用拖，你这边懂了前面的所有一切，这几年的累积心经、哦、听了几遍金刚经从头讲到现在，以及有上过楞严经同学在楞严经，再加上开心禅的禅修，我觉得你这些东西当基础，今天这个课应该听懂了。好，我们停在这边看看有没有问题。二四品，你看讲完之后，剩下没几次课了，一下子就讲完，《金刚经》上完。好，我们看一看呢、啊。